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Later

火，我的爸爸打疼了我，依然爱你。嘿嘿嘿，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 世界。

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开始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三天就要为你伤心好